梦，内郁过分，忽于其处，发无穷悲。于是乃至半见蚊亡，犹如赤子，心生怜悯，不觉里流泪。此名公用，此虚过月，五则无咎，非为正正。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，若作性解，则有悲魔入其心腹。见人则悲，提泣无限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论罪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明受阴境的第二波，名为别明法相，就是分别法明受阴十种之境界相。咁啊，又分为十波，现在咧初一波名为过亿嘅生机啊，就是话过分抑责自己，咁啊生出咧系一种嘅妄悲。咁啊，文句偶益大师话，所谓受阴咧，受就系有五种啊，即系苦、乐、爱、喜、舍。咁啊，下文呢十种境咧，总系唔超出呢个苦、乐、爱、喜、舍任何一种境界。个阿难比善男子，就系话上文啊，在呢个用功过程之中，即系积阴过程用功之中啊，咁啊，此人咧于阴十种境不生执着，咁啊，此个积阴已经系破罪。佢话当在此中，或正当在呢个史观之中，就得大光耀啊！咁积阴未破，就好似处于呢个幽暗之境，咁啊，积阴已破，就十光洞开，所以能得大光耀。个其心发明就内益过分，就因为积阴已破，能够见诸佛心如明镜中，就显现其相一样。佢悟得我心佛心系一心无二心啊，我性佛性系一性无二性。咁啊，我既如佛系本同一体，咁啊，佛能够度众生啊，点解我冇如是度众生嘅功能呢？因为同一心同一性啊，咁啊，佛既然能度众生，我亦应当能度众生，点解我冇如是功能？咁佢因此过分呢，系抑责自己。个忽于其处，就发无穷悲啊！就正在抑责之时，咁啊发出呢个无穷嘅妄想，就唔系诸佛嘅无缘大慈啊，系一种咧无穷嘅妄悲。佢话忽于其处，发无穷悲，但如是乃至观见蚊亡，都犹如赤子啊！咁啊，佢由此去观见。即使细如一只蚊，佢都如同自己嘅仔一样啊！所以心生嘅怜悯，不觉流泪，呢个属于定中所发嘅不良之境啊，就属于呢个苦受。得子明功用，利益推过月，只就系出呢个境法之由，就系由于用功而间，佢抑责自己过分啦。咁啊，使明公用就益趋过月，咁啊现出如是啊，呢、这个无穷嘅妄悲，佢话悟得无咎，若是悟得，自己在定中唔应该有此个妄念啊，咁啊即刻咧快啲快啲提起个正念，咁、那个真实修行，若是话得到正道之时。自然是有大用利生之日、啊、而此呢就不会被这个魔之所害，就说无则无咎，非为的正正、啊、始终呢不是正人所正的无缘大悲，乃是属于妄悲。觉了不迷，久自消歇，此就断其妄步，若能自己觉得 始终咧唔系好嘅境界，唔生呢个执着，咁啊久而久之呢个无穷嘅悲魔就自然消灭。个若作境界，若是见到呢种境界啊，作为咧呢个圣人之解啊，以为得到呢个圣人嘅无缘大慈悲咧，就则有悲魔必入其心苦啊，只就断其妄苦。嗱，悲魔就系外道修行啊，系不得已而死，所谓济云就不散，正为悲魔。咁啊，行者用功时，本来咧就已经啊，分分秒秒都有嗰啲魔障啦，来治其方便嘅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心生妄起啊，咁啊呢个悲魔咧就真系得其方便，就入其修行人嘅心苦。咁见人嘅执悲啊，就提一就无限。咁啊，行者于呢个禅定之中，已经发生呢个妄悲啦。咁啊，现在再加以呢个悲魔入心啊，咁就悲上加悲。所以凡系见到人啊，佢生一个提一悲叹啊，无有限止。咁啊，到此咧就为魔所转，就无可挽救。咁就失之正受，将以前所修嘅禅定尽失啦，当同就轮罪啊！既然失于正受，为魔所摄，受魔支配啊，咁啊专作破坏行人嗰种好事，咁啊日后受魔覆尽，就当然系堕于个阿鼻地狱嗰个当同轮罪。阿难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正相现前，感激过分，不知其中生无限勇，其心猛利至齐之佛为三生其一念能月，此名功用灵率过月，实悟则无垢，非为正正觉悟不迷，久住消撇，若作正解则有狂魔入心苦，见人则攀我慢无比，其心乃是上不见佛，下不见人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罪。此一段经文就是别明法相的第二科，名为感激的生勇，就是说感慨激烈，生起这个狂勇啊，那么属于呢起受发狂。那么阿难又比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就受音明白，那初句见色音消就属于呢见前呢个色音尽相，就系在呢个色音中用功破除种种嘅执着，咁啊色音烦恼得到消尽，咁啊受音就明白啦。咁啊此一句呢就系生起呢个受音之文，就系未破色音之时，受音系为色音所障啊。现在色音破，咁啊受音得以现前，佢话明白。正相现前，即是上文就见诸佛心得大光耀，他感觉就过分了，因为见诸佛心已经知得自己呢是与佛同体，与佛呢是同性，但忽于其中生无限勇啊，就忽然之间他与这个过分感激之中啊，出生这个无限的勇猛，不其心就猛利至齐诸佛啊！嗱，咁啊，一切修行人本来发愿成佛，咁啊，成佛普度众生咧，此志啊系人人可以齐依诸佛嘅，但系始终话其心猛利至齐诸佛咧，就属于狂妄啊，一种嘅偏激。个为三生期就一年就能月，嗱，阿生期中国话叫做无央数啊，就系话此人说佛修行要经过三个阿生期劫，先至可以成佛。但系我就唔使咁长嘅时间啦，只要一年之间 便能超越三阿僧祇劫，就成佛得多啦。嗱，咁啊，始终咧就系、叫做其心猛烈啊。咁啊，感激咧系过分，咁啊，于是先至有咁个狂妄啊。咁啊，亦系定中呢个法义不良嘅错觉。咁啊，以上咧就系、出呢个警法之上啊。佢话指明功用系离出过月，指就系出其警法之由。即点解佢会有咁样嘅警戒法义呢？就系、由于功用离出暴躁，过处在于位多定少，唔能够以定啊有得扶持嘅智慧，所以发生如是狂妄。咁啊，若能以定嚟嘅智慧咧，当然就无如是之过啦。佢话五则无咎，就非言为正正啊，只就断其妄起。若是佢能够开悟，知得此种不良之境啊，不过系在呢个定中显现。咁啊，若是你唔生呢个执着，就冇呢个过患。咁啊，如果你以为啊系圣人所证之境咧，就当然系正其过患啦。佢话五则无咎，非为正正。啊，觉了不迷，九字消竭啊，只就断其妄步。若能意念佛经三阿僧祇劫修行，先至可以成佛啊。咁啊，我自己系个咩嘢人呢？难道我真系一念能够超越佛嘅三阿僧祇劫修行？当然唔可以啦。咁啊，而是能够咁样过悟啊，呢、这个人一啲过患都冇啦。因为我现在仍然系个凡夫啊，绝对不能同佛相比。我既然是凡夫，唔能够与佛相比啦。咁啊，佛修行都要三阿僧祇劫嘛，行菩萨道啊，我又点可以狂妄啊？为一念之间能够超过佛嘅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咧？咁话若作圣解，就则受群魔入其心腹啊！若果你作为呢个如是圣人之解，以为自己真系啊！能够一念就可以超越佛的三阿僧祇劫，以为自己了不得啊，咁就有好多嗰啲群魔啊入你的心腹，只就冒认成过。咁啊，我道修行狂妄自高，不得自死，名为叫做狂魔。嗱，咁啊，现在此个修定的行者先。已经是有这个狂妄了，他说他自己一念修行啊，可以成佛，超过佛三阿僧祇劫修行，已经早有狂妄。那现在这个狂魔入其心腹啊，那么就狂上就加狂，不可以挽救啊。我说见人就不夸，则夸，他一见到任何人，他就夸赞自己啊，人人都比我唔上，嗱咁啊佛都尚且比唔上我啊，佢就何况其他人点样比得上我咧？佢话见人就则夸，我慢就无比啊，咁啊佢嗰啲慢心咧，真系无可比拟啊！我话其心就乃是上不见佛，下不见人，即系在上佛比我唔上，在下咧。亦都冇一人啊，能够比得上我。上不见有佛可敬啊，下亦不见有人能及我啊。即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，佛咧都变成第二。嗱，咁啊，于是呢个我慢无比啦，咁啊，当然就失于正受啊，将以前所得之定之一时顿失。咁啊，当从就轮罪，嗱被魔所挟持，结果自咒魔人就为魔子孙，受魔支配，专一造出破坏 这个行者定中用功的好处，咁啊等受魔覆障，咁就应当必定啊堕于定欲受苦，佢话当从论罪。佢又俾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前无的身正威质的善居，意力虽微似入中死地，请无心中的不言生大呼喊，一切时沉溺不散，将此以为勤先进相，此名修心无畏自失，自失无垢非为正正，若作正解则有魔入其心苦，但直切心言在一处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论罪。此一段经文就是别名法相的第三科，名为自须的成益。那么定多而为少呢，那么叫做自须微，因为为少之故无为力观察，所以就成益是生益。他又比定中的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，即是做这个上文所谓在这个色音境界中用功，能够打破种种的魔境，那么色音烦恼消灭，那么受音就得以明白现前，这前无的真正是由于智力虽微用功的无效，所以不能破受音，那么就前无真正就归失的故居，若想前进就为受音所阻，因为智力虽微就无力推破。那若是说退回头呢，但是色音烦恼早已破，变成无所用功了，他说归失的故居，他说智力虽微就松匪地，因为智力虽弱之故，咁啊，堕在呢所谓前后两者之中间，所谓进不能啊，退亦都唔得，咁啊，堕于呢个进退之间，佢话入中的死地，就请无所见啊，即系前无生命，就归失故居，所以佢请无所见。心中忽然的生大呼喝，因为进退两者都不能，咁啊堕于呢个两者中间，因此佢心中咧系焦枯竭渴，心如死而枯柴，就干渴就无比。所谓于一切时就沉溺不散啊，就系一切时处。沉溺于呼喝而不散失，就将此以为勤精进上，就是一切时处以此这个呼喝境呢，就当为精进之上。那么以上呢就是出这个境法之上，那么向下呢就是出境法之由，我说此名修心就无畏自失，就是由修三摩地没有这个敬畏观察无力提解，所以有如是的过患。他说误失的无间，若能在此提起正面观察，都尚可挽回。他说误失无垢啊，没有这个种种的过患，就非为正正啊，咁就此种境界咧，属于呢个苦恼嘅境界，就唔系圣人所证，就不生灭境，就非为正正。就若作正解，则有益魔就入其心腹，能爱道人修行，得微小嘅正境，以为究竟，益持不失，所以作呢个益魔。咁啊，现在行者在呢个受音中用功，佢虽然发现如是境界啊，如果佢作为正解咧，就有一份呢个益魔， 入去呢个辛苦。佢话旦夕就切心，旦就系日，夕就系夜，就系话日与夜，即系昼午夜六时放下呢个执观而不收用啊！佢专心啊，注意于呢个呼喝境界之中。佢话现在就一处啊，将呢个呼喝境接在一处，以为咧系得意，咁啊得于正受啊，当从轮聚，将以前所修个禅定啊、止观啊，都完全放弃晒啦，受呢个魔咧所转，咁啊将来魔福尽啊，肯定系堕于呢个无间地狱中受苦，亦就当从嘅轮聚。佢右臂定中系诸善男子，结即阴消，系受阴明白，慧力过定，失于猛利，以诸正正就怀于心中，自己以而是奴之罗，系得少为足，此名用心就忘失恒心，力于知见，不执无垢，非为正正。佢若作正解，则有下列。而知足魔入其辛苦，见人自然我得上第一二帝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聚。此一段经文就系别明法相嘅第四科，叫做慧正嘅成劣。嗱，咁啊上一段文佢就自虚嘅成劣，咁此一宗经文咧就刚刚就反转啊，就叫做慧正咧。就成劣，咁就可见咧定位，咁啊一定咧就要相等，好似呢个车有两个轮，咁啊一定咧要同样咁大，唔能够有大小之分，咁啊就说明知与共位，咁一定咧系要平等嘅，即系定位咧都要均等。在右臂定中，诸善男子见色阴消，受阴明白。佛话在呢个定中修行嘅善男子，在呢个色阴修行过程中，将呢个色阴妄想破尽，不为呢色阴修行中所现嘅境界所转啦。嗱，咁啊色阴嘅烦恼破尽啦，咁啊到此呢个受阴咧就得。以显现个受阴就明白，个慧力就过定啦。嗱，智慧力就系超过禅定啊，咁啊即系慧多嘅定少。个失之就猛利，嗱猛利即是系智慧。嗱咁啊过失呢，就系话佢以下有种种个过失。就是由于猛利的智慧，或失于猛利的智慧，就以诸就正正啊，就是怀于心中啊，正正即是上文所谓，我话见诸佛心就得大光耀。嗱，咁啊，此种境界向来未得，而今得之啊，咁啊，比未曾破色阴之前。就是超善多多，咁佢执此以为殊胜之相啊，咁啊佢时时怀念于呢个心中，我话于诸胜相系怀于心中，咁话自心以而是卢舍罗啊，嗱咁啊印度话叫做卢舍罗，中国话就叫做光明天照啊，属于报身佛，咁啊现在行者。已经是破色阴，就是得大光耀，以为自己就是光明天智而来，当自己就是报身佛，或自心已移是卢舍罗，放大光明的报身佛，他就得表就为足，说明他在上文色阴中用功，虽然以这个定位均等以贯不二之力，于呢个色阴十种境界之中不生住障， 佢將呢個色音煩惱破盡，但係仍然屬於凡夫位啊！咁啊，就以凡就染性，咁啊佢就得少就為足，佢就屬於咧顯化思想。佢話此名用心就忘失恆心啊，此就出咧顯化思由，就係不善於觀察。所以呢是忘失恒心这个正念，说明位多定少，那就变成了狂位了。不力于的知见就是力于劣知的劣见，那么反而破这个色音，得大光耀之境就当为光明天照如来报身份。咁其实呢，佢在呢个色音破受音中嚟用功啊，咁啊仍然都系个凡夫，所谓去佛都甚远甚远啊！现在将凡夫境界当作为佛境界，咁就叫做狂劣之见啦。佢悟得无垢，若是自己知得，只不过咧系破色音啫。尚不是初果圣人，咁就唔可以妄自称大，咁就唔会有过界。故话非为的正正，若是话你真系破呢色音，唔系圣人所证之不知而境，咁啊若能如是嘅觉悟咧，就冇有呢个种种嘅过患过咎啦。咁啊，若作正解，则有下列啊，二知足魔就入其心府。咁啊，若是话你将呢个受音所现嗰种嘅境界啊，以为自己呢就系光明天照嘅报身佛，咁啊，则有下列二知足魔就入其心府。咁啊，呢个二知足魔咧，就是属于非果的制果，所谓迷有漏边是作无为解，那么属于下列呢二知足魔的入其心府。所谓见人的自然我得都无相，第一二帝是因为下列二知足魔，那么入其心府，所以个凡人他就说啦，他说我已经得到是无上的第一二帝啊，那么当自己呢是如同于佛，那么得于正受就当从论罪啊。那么如果他常常都有如是的境界，他本来不是佛啊，他说自己是佛，他本来未得第一二帝啊，他就说他自己已经证得呢第一二帝。咁其实佢所证嘅咧，就系破色音烦恼啊！现在仍然咧系在呢个受音中用功，仍然属于个凡位啊！佢点可以说话佢系得到无上第一二帝啊？当自己所证同于佛呢？嗱，咁如果有如是嘅见解啊，当然属于狂妄自大啦！我话失于正受啊，咁啊从此咧就将从前所修呢个高用的尽失，咁啊当从就轮罪啊，从此又为魔所转，咁啊为魔咧专门做啊破坏出家修道之事，咁啊以此个罪业啊，咁啊魔福享尽之后，你一定是堕于呢个魔道中嚟的受苦，堕于呢个无间地狱。我话失于正受啊，就是当同论罪。佢又比定中就诸善子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心正未获就故心已亡，力懒已滞，自生的艰险，于心的忽然，生无尽忧。如坐铁堂，就如饮毒药，心不欲活着，宁害其命。 早取解脱，此名修行就失之方便，不得无垢，非为正正。若作正解，则有一份常忧愁魔入其心苦，手执刀剑就自割其肉，因其者受或常忧愁，走入山林，不耐见人，失于正受就当从论罪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《别明法相》的第五啊，名为佢嘅失走就生忧。佢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就是位于六色音中受用功的善男子啊，由于打破色音用功时这个十种的境界不生取着，所以色音烦恼就消灭了。我见色音消，那咁啊，若叫个色音烦恼未破，受音就不能显现啊。受音为色音所障，咁啊现在色音烦恼尽啦，咁啊受音之相咧就显现，我得以明白。但真正嘅魅惑就系智力虽弱，用功不前，受音未破啊，所以未得真正。就故心已亡，咁啊由于佢咧色音烦恼已破啊，咁就无所用功。佢力揽四二制啊，前不能进，佢后不能居，所以前后嚟到观察一下，佢话力揽二制嘅自生艰险啊，为进不能居。叫做是奸啊，前不能进就名为佢嘅险，佢话自生呢个奸险。第二心就失言，生无尽忧啊，因为佢既是前不能进，后退不能居，因此生起呢佢就无尽嘅忧愁。我究竟要点样呢？各位如坐铁床啊，由于佢力揽二制，自生艰险，前不能进啊，后不能居。咁啊，既然生起呢个无尽嘅忧愁啊，咁佢点过日子咧？佢话如坐铁床，好似坐呢个铁床咁受苦啊。所以就饮毒药，同埋饮乜毒药？肉吐不能啊，肉吞亦不得，当然亦系一件苦事。我话心不欲活就常求于人，就令害其命啊！因为心中受到无尽嘅忧苦，所以佢自己咧唔想再生存于呢个世界，唔想再生存下去啊！佢就求人咧，即系求别人啊，将佢咧杀害，即系咧毁灭佢呢个生命。咁啊，当人就会问佢啦，佢话你点解你要咁样做啊？佢就答复，佢话早后解脱，边一个人能够杀我啊？即系令我得到解脱啊，系我个大恩人，系我个大功德。咁啊，佢反而咧切为无罪添。佢话此名修行就得依方便啊，此就解释点解。求人害自己的生命呢，是因为得于这个方便，无智慧来到去观察，即是定多就为少。他说悟得就无垢啊，即是将这个忧愁放下，那么自然定中用功，不应该有这些这样的境界。那么若能如是觉察觉悟，咁就乜嘢过患都冇啦。佢话非为正正啊，此种忧愁苦恼非是正人所证嘅安乐境。佢话非为正正，佢若觉正解，就则有一份常忧愁魔就入其心苦。嗱，咁啊忧愁魔咧生前就系种种唔得意啊。佢是忧郁 自己的，这么做爱基摩，那么现在是一个行者，那么他在先已经是如坐铁床，就如饮毒药啊，求人害他的生命，现在再加上这个忧愁悲魔入其心啊，那么他就更加是忧愁，或手执刀剑啊，他有时给自己的只手啊执着一把刀剑，他就自觉其辱啊，他自己呢是披着他自己的身中的啲肉，一块一块呢咁割落嚟。咁有人今问佢啊，你点解咁做啊？佢嘅恩气嘅舍受，佢喜欢啦，佢自己都毁灭佢自己嘅生命，喜欢自己的舍受，佢就画上忧愁，就走入山林，就不耐见人啦。佢或者有时自己都好忧愁，好烦闷啊。咁佢点样可以化解呢？佢就走到呢个山深深山大树岭之中，佢就不耐见人，佢唔耐烦啦，见到任何人啦，即系咧实唔自杀，以防咧系唔耐烦咧做人，咁啊失于正受啊，就当从论罪，咁啊到此境界为魔所转啦。将以前所修呢个止观之行啊，都完全系丧失咗。我话当同论罪啊，咁啊现在为魔所持，做魔嘅战服，咁啊等到佢啲魔覆尽咗啊，咁啊应当还从啊佢生前所做嘅罪孽啊，嚟决定佢喺个堕于咧。是边一类的恶道，他说当从轮罪，一定堕于无间地狱中是受苦。在后比定中，诸善男子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处清净中，心安忍后，不能自生，无限起生，心中欢悦，不能自立，此名兴安，无谓自故，五则无咎，就非为正正。若作正解，则有一份好喜乐魔入其心腹，见人则笑，于其路旁自歌就自舞，自谓已得无碍解脱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罪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别明法相嘅第六波，名为叫做慧劣的成起啦，即是智慧就是少，所以生起呢一种叫做狂起啊，故话慧劣的成起，只是属于呢定来得多啲，咁啊智慧呢就来得少啲啦。嗱，咁啊由于佢定力多，咁啊由定力故而服呢个烦恼，得到少少的兴安，但是由于没有这个智慧观察，所以妄生欢喜啊。他说又比定中，就诸善男子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不上文就色音用功之中，将色音十种的魔障啊都破尽，不闻这个魔转，咁啊，色音烦恼消尽咯喎。嗱，咁啊，色音未破，受音为烦恼所局限。现在色音破尽，咁啊，受音之境咧系得以显现明白。在处清净中，嗱，咁啊，危险就既破，粗烦恼服，我法而执不起，住呢个清净境界之中啊，所谓常见诸佛心一样，他说心安稳后就更不为这个色音所爱，都忽然自有就无限的起心，那么由于个心安稳轻安之故，他忽然生起无限穷尽这么大的欢喜， 个心中欢悦就不能自止啊！此地由于没有这个正念来观察，就反成浮动啊，就不能自制。所以话心中欢悦呢，佢不能自止啊，不能自制。一此名兴安，就无畏自禁啊，就是定中所得到这个兴安。咁啊，由于冇呢个实位嚟到扶持，即系位少，所以不能禁止啊呢个浮动之心。我话此名兴安，就无畏自禁啊。所以呢个浮动之念啊，依然咧系生生灭灭咁存在。佢话此名嘅兴安，就无畏自禁啊。我哋如是得讲佢呢种定中嘅兴安，咁啊，因为冇呢个实际嘅智慧咧嚟到帮助观察，所以不能禁止呢个浮动之念。佢话悟则无咎，若是我哋以智慧观察，此早唔系好境界啊，不生执着，只不过定中暂时现而已。能如是了解呢，咁一切过咎都无从生起啦，咁佢就悟得无咎。咁啊，非为嘅正正啊，嗱，正人所正乃系如如不动之境啊，所谓得法都如无法生。现在始终呢就啱啱系相反啊，我话非为正正，佢若作正解，则有一份好喜乐魔被入其心苦，话如果你作此种境界啊，系圣人所证嘅兴安境啊，咁啊就有一种叫做好喜乐魔啊，被入其心苦，就系话如果你作圣人所证嘅兴安境咧，咁啊有一种好喜乐魔入其心啦，嗱咁啊呢种。好喜乐魔就点样来嘅咧？就话外道修行，佢得到少少嘅兴安啦，佢就以为满足，嚟到心生极乐想。佢守住此种啊境界而不忘失，名为佢就喜乐魔。嗱咁啊，行者修行本来已经啊浮动不止啦，现在此种魔入其心咧。咁啊，更加繁毒浮动。佢话见人就执着，咁人哋问佢啊，你点解见到人你就会笑咧？咁啊，既然人哋问佢啦，佢自己咧就笑笑口咁样讲啊。佢话你哋啊，冇一个人能够知得我的境界嘅浅深啊，所以我就心生欢喜啦。见人执着。他说于渠路旁就自歌自舞啊，他说智慧已得都无碍解脱，只就说明人问他点解啊你自歌自舞生大欢喜呢，他说现在我已经得到这个无碍解脱啊，所以我就心生欢喜了，不失于正受就当从轮罪啊，咁啊，由于个定中，就对此种境界打唔破啊，咁啊为魔所转，咁啊将以前所用功啊所修嘅止观定位咧，都完全忘失啊，我话失于正受，咁啊为魔所转，咁啊专门做一种所谓破坏出家人修行个好事啊。所以这个魔福享尽呢，他们一定堕于这个恶道之中受苦，那么就当从的轮罪。